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近打游戏的时候特别喜欢开变声器和别人聊天，原因呢是之前我被一个开变声器的路人给骗了，游戏一整局下来我都以为她是一个可爱的小妹妹，直到她关掉变声器我才知道她是一个抠脚大汉，枉我一直以来都和她以姐妹相称。后来呢，我还经常这样去骗我的好友，没想到他们都听不出来是我的声音，真是让人寒心。不过我还没有告诉他们我的把戏，希望意识到错误的朋友赶紧爬过来跟我道歉。 也听了，想也不会听，少做的梦，等你来完整。风大了，就给我外套。胸口温暖，一想到心就忘了跳，被爱念上原来是想甩甩不掉，想见你就是现在一秒，也不多要，我要把你的味道喝掉，要让每个细胞都知道，乘着飞扬的香醇越过记忆的海角，谢大大的拥抱，安全降落在心风愿望，你给的爱贴心又温暖，一想到心就忘了跳，被爱念上原来是想甩甩不掉，想见你就是现在一秒，也不多要，我要把你的味道喝掉，要让每个细胞都知道，乘着飞扬的香醇越过记忆的海，在心中跑道，原来我的世界全都是你的好。 春风一吹响起，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呢是周末了，周五的晚上总是会特别的闹腾，对不对？好了，那么挑战新歌声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我们首次请到了一个，哇，这个职业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羡慕，但是又自己不能完成的。那我相信呢，大家已经是等着急了，我看到好多好多好多的朋友都已经坐等北哥，让我们欢迎729声工厂的优秀配音演员金贤小哥哥。嗨，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哎，是的，金贤，哇，今天呢、哎、真的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大家可以看到， 开心， 对，怎么样？这感觉还不错吧？ 嗯， 对， 非常好。 对，我们今天呢，这个有一个声光电的大特效啊，就是我们后面这个栏目现在是抠像的，我直接把金贤的大照片放在了背景板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金贤的这个在直播间里的样子。待会儿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导播老师把前面的面光小橘灯也打开， 还有小橘。 对，还有上面的小橘灯啊。好，那么今天呢，金贤是这个来作为一个不光是配音演员，还是一个歌手，对不对？ 还好吧。 我的妈呀，为什么我背后成了二手玫瑰？ 二手玫瑰。 对，好，谢谢这个。刚才我看到天佑就送了小星星，快，我们今天这个特效无敌了。对，五毛特效，大家说讲究。 五毛特效。 好，这是坐哪儿了？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哈、啊嗯。待会儿我们会密切的跟大家来互动，这个有人提问的我也会直接就是跟我们的金贤来这样互动交流，好不好？ 好。 对，金贤现在歌手、配音演员，你这两个身份都有吗？ 都有，但是是以配音演员为主。 配音演员为主、嗯、对不对？ 对。 好，那么这个平时也自己有做直播吗？ 偶尔会有，频率不是很高。 好吧，好吧、嗯，看到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跟你打招呼，北哥，那你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金贤。然后虽然我看不到你们说的话，但是呢，主持人小姐姐会帮我转达的。 是的，小姐姐一定会这个代为转达的。谢谢各位这个宝宝们送的小心心。嗯， 谢谢。 是的，这个金贤小哥哥都已经收到了哈。好，那个。大家刷的好快，你知道 吗？我都已经看不清了。好，那么大家有什么想跟金贤说的话，然后呢想跟他互动的，都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来互动啊。那大家看好，第一种呢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呢点进来也是可以看到的。 OK， 那么金贤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准备了五首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得到。哎，这些是你之前在直播里面自己唱过的吗？ 好像都有唱过。 嗯， 但是也很有几首好像也很久没有唱过， 是吗？ 对，所以我今天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我觉得你唱砸了怎么办？ 怎么会？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是金贤小哥哥就像他说的所谓的唱砸了，你们会接受吗？会。 就不能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吧？ 对对对，不接受也没有办法。 很好， 对，好，大龄女子大地飞歌，大龄女子今天没有准备吧？ 不是，没有，因为就是有一些 粉丝。大龄女子是什么？ 大龄女子是一个梗，我的一些粉丝就是 对 自己管自己叫大龄女子。 哦，真的？为什么呢？都是露出姨母般的微笑。 因为我给他们唱过一首歌叫《大龄女子》吧？ 你怎么这么狠？好了，我觉得这个我大概了解到你跟粉丝们之间的这种方式了， 比较毒舌， 对，比较毒舌和厚黑。你是不是《甄嬛传》看多了？好了、那么第一首歌我们还是现在准备好了吗？可以开唱吗？ 可以， 可以哈， 试一下哈。 好好好，这个耳机可以准备好。这个第一首想唱哪个？ 我们第一首先唱一首，因为我觉得最近一直感叹，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哦，我知道了，那我大概知道你要唱哪首歌。 给大家唱一首《匆匆那年》吧，好不好？ 好，《匆匆那年》，大家准备好了哟，金贤小哥哥要开嗓了、 第一次在这个电台的直播节目里面唱歌、 啊，对，真的， 大家多多捧场。 是的，这个我还是非常的荣幸哈、啊，就是金贤小哥哥的第一次电台直播秀处女秀就留给了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太开心了， 我也很荣幸。 对，我每次拿到嘉宾的第一次的时候，我都特别的开心，哈哈哈，又露出姨母般的微笑。 好了，对，我们来听这首《匆匆那年》。 好的， 可以随时让我调伴奏的音量哦。 没问题。嗯。 寂静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留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仓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仓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也断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仓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也断也无牵。 这首歌唱的也太好听了吧。谢谢金贤，这是今天金贤带来的第一首歌。 是的 啊，对，直接都不用开嗓，然后哇就唱的这么细腻动人。真的真的哦，我真的是全程啊好陶醉啊在里面。 真的吗？ 对，真的是我在这边手舞足蹈，后面配着二手玫瑰。可惜镜头扫不到我啊，没关系，大家主要是看到金贤小哥哥，然后大家就非常的开心，各种小星星然后都已经发过来了，就是名字太多我现在真的是点不过来。看到哎，最抓到一个北哥感冒好了吗？有人问。 你听我刚刚唱歌，觉得我感冒好了吗？我觉得已经好差不多了吧。 是啊，我完全听不出来你感冒了。 前一段时间感冒了很久。 哦，真的吗？ 对对 对, 对, 对。 哎，真的是注意身体啊！现在是 没错， 气温真的是有点反反复复。 也就是感冒好了，我才敢来上节目，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 实在是不好意思上了都。 哇，我的天哪！我觉得那就是通过这一句话，我就觉得一，你是一个特别尊重别人，然后做事特别严谨，而且也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因为来参加这个节目就特别开心，然后特别 我也特别开心， 也是我的第一次嘛，我就想尽力把它做好。 啊，我会好好保护你的第一次。 好， 我天哪，这个大引起歧义啊！没有，第一次直播， 没错。 对，然后大家都很关心北北，说北哥你要注意嗓子。 好的，谢谢。 好的，对，然后好多新粉问，为什么叫北哥呢？明明是金贤啊。 对对对，其实很多人也会在生活中会叫我贤哥或者什么的，比我小的孩子了。 对对对。 然后什么的，因为我的这个微博名字里面是金贤，然后 North 有一个。英文的 北 对，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有的人就方便就叫我北哥。 对，所以 get 到了吗？想去看金贤小哥哥就要去关注他的微博哟。金贤 的yes。 好，那么平时因为就是了解我所了解到都是做可能跟声音行业 是的 基本上都是那个从事相似的职业嘛。 没错。 然后那配音演员是不是每天都是昼伏夜出会比较多呢？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 真的吗？所以今天来上节目是不是刚刚起床不久？ 这个是我经历应该算是比较好的时间段。对，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也刚好是我们的工作时间。 哦， 所以呢就是来上节目觉得一点这个违和感都没有。 对吧？ 特别精神抖擞。 是的，我觉得就是尤其刚才我看你唱歌的那个画面，就是背后就换成了你的大照片，戴着耳机， 对对对， 拿着稿子，我仿佛看到你在配音的场景。如果不是如果不是我耳机里面传出来的音乐，我真的以为你现在在配一个什么什么样非常帅气的角色。我觉得你的声音是很有，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词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很有诱惑力。 真的吗？ 对，就让人一听觉得不自觉的会有一种酥麻感，就被你的声音给吸引了。 真的吗？ 对啊，说的直接点是被勾引了。对，这个声音你有没有特意去就根据你的声音去界定配某一类的角色？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声音就是可能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范围，我们会选在会尽量在这个范围的里面，自己能够驾驭的范围里面去尝试去拓展自己的更宽的这种角色的戏路。但是呢有一些毕竟是真的是超出你的嗓音范围的，那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比如像我现阶段你让我配一个 那大家想不想听金贤小哥哥挑战一下他自己呢？想的话请扣一。 还有这种环节吗？ 有，今天我们是全程互动，完全是根据大家的选择哈。你看真送了这么多的小星星小心心，还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火箭。对，所以大家可以去提一些要求，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爱金贤小哥哥的，所以大家可能只是会提一些可爱的小要求而已。 是的， 对，你看哇，瞬间满屏的一怎么办？对，这个我们可以让金贤稍事准备一下。可以吗？ 我想想啊， 想想 有什么要就是有什么？ 你看，其实大家都被套路了，你知道吗？因为刚才我并没有说什么样的角色是挑战极限的角色， 是不是啊？ 对， 挑战极限， 你觉得就是跟你反差比较大的是哪一类呢？ 我觉得是我暂时吧，可能是因为暂时的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这个声音的条件，我觉得我很难去驾驭的就是年老的角色吧。 哦，年老的角色 很就是比较难一点。 哦，对，哦，有人说了，女生要反串是吗？ 反串吗？那我 大龄女子来了，这个梗又出现了啊。可以吗？ 我尽量去做吧，行吗？ 好呀。那我们是待会儿要给大家献上这个环节，还是说现在就可以呢？ 就简单的来两句吧，要不然。 OK， 哇，金贤小哥哥简直太棒了！来， 虽然我也不知道用女生跟你们说什么，那我就 大龄女子， 女生啊，怎么说？ 女生可能就很多啊，比如说见面，哇，亲爱的，今天你穿的好美呀，亲爱的，你又瘦了，明明就是睁着眼说瞎话的那种，你知道吗？ 哦，这样子的吗？ 有这样的。 好的，因为我平时因为我们不会让我去配这种角色，所以我很少去观察女生是怎么去说话。 那没关系，就根据你自己现有的来，好不好？ 那我就温柔的跟大家说一句。希望在座的 不要笑场， 希望在座的大家都能够永葆青春，可以不做大龄女子。就这样吧。 对，哇， 很棒很棒。哦，刚才有人 Q 到了说青铜 啊，对，之前这个是也是我们一个动画的一个小娱乐的节目的这种，就是让我去反串这样一个女性的一个，就是为了纯娱乐。 啊，好吧，好吧， 对， 那就是刚才你的那个声线的那一类，是不是？ 对，这是我的大概能够做到女生的极限了吗？ 好吧，对，大家满意吗？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是的，这个卡戴尔说棒棒的，还有说志玲姐姐本姐吗？是的， 志玲姐姐， 对，志玲为你导航。对，今天是金贤小哥哥为你导航啊。 对对对。 好，那么大家有什么这个想要跟金贤说的话，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弹幕上面。那还是两种方式，一种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还有呢，就是在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今天金贤小哥哥要给大家唱歌哟。好，大家666分享关注，小礼物走起来。对，这是 因为晚上可以拿那个小礼物去吃冰棍吗？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对，大家送的小心心今天还是挺多的呢。 哦，太棒了。 对，好，这个好多人说爱你，金贤小哥哥， 谢谢。 好， 也爱你们， 爱你们哟，待会儿给你们比心啊。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唱第二首歌呗。 好的， 第二首想唱、 第二首想给大家唱一首非常甜的歌吧。 哎呦、就是自己的歌吗？ 也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是一首我觉得可以就是送给在座的这个、不是在座的、就是电视机前或者电脑前的这个观众， 对，直播前的朋友们， 对对对的一首歌、也送给我们主持人小姐姐。 哎呦，谢谢谢谢，叫老姐姐就好。 给大家唱这首一次就好。 哇，一次就好，超级甜蜜，不管你现在是在看还是在车上听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金贤为你送出的这一首一次就好，请大家侧耳倾听和观看。OK， 准备好了吗？ 好的。 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 刷起来，待会儿我们体验一键换装。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 随你跳。 我都不敢大声去鼓掌了，你知道吗？本来这个我应该给你尖叫的啊 ，baby！ 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好了，那么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的表演区一键换装啊，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遮去了这个朦胧特效滤镜之后的金贤本尊，对，金贤小哥哥又瘦了，而且是不是更清晰、更加帅气了？四 D 效果， 这个是 怎么啦？ 是让我看哪个吗？ 对，你看到这个了吗？就是斜对着， 斜对着我的这个， 对对对对， 哦、 对，正对着， 好的， 就可以。 因为这边机位太多， 是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机位非常的多， 真的是非常棒，非常棒。 是的，好的，那个大家都说哇，立体帅哥更帅了哈， 真的吗？ 对， 谢谢。 然后刚才说。贤哥，我们要吹爆你！ 真的吗？ 是， 谢谢。 然后说 谢谢 这首歌伴奏有点弓哦，哎，这个伴奏怎么还能用弓手来？这个来评判吗？ 可能是因为刚刚我离话筒是有点远，那我一会儿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哦、啊。 那岂不是大家觉得更酥了？ 哎、稍微 好，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会听得稍微清晰一点。 是，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我们可以随意的移动哈。 好 了，大家这个现在迷妹们、宝宝们、嗯，除了剩下全程的尖叫和为你打 call 之外，基本上已经被迷得体无完肤。 哎呀， 无法正常行走和说话。 谢谢大家今天来收听，然后来支持我，然后支持我们这个、嗯、这次的这个节目。嗯、我觉得，第一次，然后觉得又充满了好奇，然后觉得有探索的感觉。 对，之前。 希望就下次的话有、哦、如果还能有机会受到邀请就会更熟练吧，应该 必须有，你知道吗？我们特别欢迎像这样就是多才多艺的、哦、就不仅是歌手，因为我们节目其实这个每天都有不同的嘉宾嘛、 嗯、 然后但是金贤真的是第一个配音演员的歌手，就是配音演员身份的歌手来到直播间。 是， 其实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动漫啊，或者说这种二次元的东西、 嗯嗯、 所以就是我很喜欢就是这个配音演员啊，这种职业呀，怎么等等等等啊，就觉得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真的吗？ 真的可以睡到自然醒。 有机会可以去我们工作的环境看一下。 好啊好啊，没问题。如果你们需要老姨母的话，可以找我。 我们很欢迎漂亮的小姐姐。 啊，是的，好的，漂亮的老姐姐也很欢迎，也很想去哈。好啦，那么其实这个说了半天，今天也确实这个准备了金贤他配音过的一段一个片段，其实只有短短的一分钟。 对对对， 对，那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吧。 好， 好，现在准备好了吗？独公子的片段是不是很熟悉？ 公主殿下，我最后能帮你做的，恐怕就只有这悟道之劫了。一旦进入乌皇山，即使是皇上，也非得十天半月才能出来。到时候公主大计已成，只要没有皇上的参与，这些人是根本阻止不了公主你的。只是属下远没有皇上功力深厚，此去乌皇山只怕会葬身在那里吧。刚才我在城墙外种下了一颗毒蛹，里面除了要汇报的情报外，还有一些我一直想要对公主说的话。虽然我知道公主的心中一直只有那个人，但我至少想要让公主知道我的心意。这是七星凝凤蝶，剧毒无比，爱无处置即死，一定能把我的心意带到公主身边。 哇，简直是太棒了。好，我们有一个隔段，马上回来。 民间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真的是一个闪送般的隔断啊。然后呢，我们又回到了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729声音工厂的优秀配音演员歌手金贤，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金贤。 哇， 现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是的，今天呢，这个北哥来到现场，这迷妹们都已经疯了，当然这里面也有迷弟，我相信。对，大家都说吹爆今天的温柔北。为什么说今天的你格外温柔呢？ 可能 是 因为平时可能会就是有一些毒舌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吧。 真的吗？ 所以就是 不要控制， 不，我要控制我自己。 不，你不用控制。 真的吗？ 我想知道，就是你平时都是怎么怼粉丝的？ 这样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 我会刷刷掉粉吗？ 不会吧？ 没有，因为 大家都习惯了。 对，因为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做自己一点，就是可能有时候跟粉丝聊天啊或者互动的时候都比较放松，有的时候就会毒舌一下。小小的毒舌一下， 对，当然这个毒舌也是可爱的，并不是真的怼啊。 对对对 对， 对， 要真的怼那还了得， 就是， 对，马上就是那个粉转路，路转黑，然后再黑转粉， 再转回来是吧？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循环了， 很好的， 对，好，对，毒舌呢也是北哥的日常之一。 没错， 哎，那平时像你们在729的时候，应该有很多很多的配音演员，对不对？ 对，是的。 那在一部剧当中呢，肯定会很多人都开始共事。 是的。 那有没有就是我很多人也都特别期待，其实就是我了，我就想知道你们在配音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特别欢乐呢？ 也欢乐肯定是有，然后更多的时候呢，就是一种因为都是在为了这个配好而进入到一些戏中角色的状态嘛，然后呢，所以表情啊什么的，如果你站在棚外看的话，都是非常的狰狞的那种。 哦，真的吗？ 对，有的时候会张牙舞爪的，然后动作可能会很大， 是吧？ 对对对。 就刚才看的那个片段，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一下切断了。那我们可以说一说那个毒公子，也是大家都说这一段超棒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情的人物，哎，又得不到公主的爱。 是的，哎呀，你这看了这么一分钟都看出来了，是吧？ 是啊，这爱恨情仇，我跟你说，一分钟展现的淋漓尽致。 真的是。他因为这是一段就比较长的一段，算是独白吧，也算是。然后呢，也是表现出他自己比较深情的这一面，对公主的这种情感吧。 哦，真的是气到变形， 非常的深情的一个角色。对， 是的，这个很帅气，然后呢又如此的就有一点，哎呀，这被受伤之后的这样一种无奈，然后呢又是全心全意爱着一个不能得到的人。 对对，哦， 这些情绪要都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然后要用声音去展现出来。哇，那简直是，哎，其实好多人如果要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声控，有的时候我看一些那个动漫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物，因为漫画里的人物都特别美型嘛， 是的， 然后看完之后我会特别的喜欢，然后他的声音我也特别喜欢，如果要是知道配他的这个人长得又特别帅特别可爱的话，我真的会对这个人有一种迷恋的。 真的吗？ 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在看的各位也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当然还是声音比较、嗯、比较那个重要一点。 对，声音比较重要哈、嗯、当然呢就是明明可以靠声音还有颜，那简直就是无敌了。 谢谢。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下半段依然会有很多的歌曲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像是第一次就是在节目上一次唱五首歌，哎、嗯、我觉得好 是吧， 好激动。 是的，你看大家都说对对对对对，来大家六六六小礼物走起来吧。好好的， 我觉得 我们 我看到这边，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到我在看他？ 是的，是的，是的，对，其实那个镜头真的就是你直接 就直接面 对 观众，对 啊，直接面对他们、嗯，面对你的粉丝们。 好，那我转过头就不看他们。 哦、好吧，哦，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你傲娇的点在哪里了。 是吧？ 好，对，待会儿你可以就是温柔的比心呢、啊，抛媚眼啊，就是直击屏幕那方的粉丝的心，我觉得一定会让他们击倒的。 我觉得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嗯、所以如果你能够帮他们就是让我做到这种事、嗯、他们肯定很开心。 对，就是倒下一两个没关系，那个今天过后就会有更多个站起来。好，那么、嗯、下半段的第一首我们唱什么？ 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吧。 哇、嗯、这首英文歌我当时看到名字我都震惊了。 真的吗？ 对，这个好有力量感的感觉。 它是一首之前、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这个 是珍珠港的那个，对不对？ 是的，是的。 哇，那首歌张惠妹不也翻唱过吗？ 对，然后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 我也是， 我也喜欢那个故事， 嗯， 所以今天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哇，大气磅礴的歌曲，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哦，我觉得可以的，可以的。来， 谢谢， 准备好了哈？ 好的， 这首《There You Be》来自金贤。稍等，我要从头放一下。 好。 嗯。When I think back on these times and the dreams we left behind, I'll be glad 'cause I was blessed to get to have you in my life.When I look back on these days, I'll look and see your face. You're right there for me. In my dreams, I always see you soar above the sky.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you.For all my life, I'll keep a part of you with m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While you show me how it feels,Sky within my reach, and I always will remember all the strength you gave to me. Your love made me make it through. Oh, I owe so much to you. You're right there for me. In my dreams, I always see you soar above the sky.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you for all my life. I'll keep a part of you with m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Cause I always saw you in my life.My strength, and I wanna thank you now for all the ways you're right there for me. You're right there for me.My dreams, I always see you soar above the sky.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you for all my life. I'll keep a part of you with m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的天哪！ 谢谢大家。 谢谢这首歌。哇，这首歌真的是挑战高难度啊！刚才有人说吹爆这个高音， 谢谢， 真的唱得很棒，而且全程是没有破音的，真的 就要求这么低吗？ 对啊，你想这首歌男生本身男生唱女生的歌，他就是很难找到那个 key 是就是能够驾驭得了的。然后呢，这首歌又是属于那种比较有高难度的，反正我是从来挑战失败的那种，站凳子上都唱不去。好了，那么这个大家也都是给好评啊，说 谢谢 啊，我要做贤哥的土拨鼠， 谢谢， 土拨鼠一号已经是接收到了。还有说，哇，这个北哥嫁我， 哇哦， 哦天哪，我天哪， 我还是娶吧。 好吧，那经常会有这种粉丝会说，就是大家非常可爱，在弹幕上说啊，男神嫁我，或者是我要嫁给他，怎么怎么样？你会经常接收到这样的评论吗？ 会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然后他们就会说，那个我可以娶那个我可以嫁给你们还是什么？我就会说，当然不行了。 好天哪，好直接呀！来，我现在统计一下，就是想嫁给北哥的有多少，请举手，发举手上来就可以了。娶我，娶我，娶我！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呀！哎，还有人说嫁我的，你是迷弟是不是？好了，这个确实有很多哈，北哥你要忍住，他有粉丝说你要忍住内心想怼粉丝的欲望。 哦，真的吗？哦，我要控制，哦，对对，不好意思，我要控制我自己。 对对对，你要控制你自己。 我要控制我自己。 但是其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你会不自觉的释放天性。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节目是一个特别轻松特别快乐的这样一个节目。 是的， 自由的就会放松自己。 对，一会儿怼得更狠。 没错。 好，那么大家呢继续支持我们的北哥，支持我们的金贤。 谢谢。 好了，那么哎呦我的天哪，太激动了，我的话筒撞到嘴。好，金贤呢唱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是其实现在除了有就之前都是翻唱别人的歌曲嘛，然后其实也有自己的歌，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是打算自己出专辑吗？还是 其实这个是已经是我出过专辑里面的一首两首歌吧。 哦， 然后呢对，应该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过，没有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 是的，大家可以去哪里听到呢？ 大家可以去网易云上面可以搜到。我应该在百度音乐上面可能也好像也是会可以搜到。 好，对， 大家搜我的名字或者歌曲的名字应该都会有。 是的，大家都在说十二月是的，十二月，这个现在才五月嘛，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等一等十二月才会来。 是的 是的。那这个打算什么时候出下一张专辑呢？ 下一张专辑、 有打算吗？ 暂时还没有这个计划。可能还要等一等，因为就是暂时是以配音的这个事业为主。然后最近呢也有很多新的作品新的工作在进行中，所以出专辑这个呢我会努力的。然后呢在下之后能够如果能够把自己提高一些的话， 好谦虚啊， 觉得自己再有一些进步之后可能会考虑再出新的音乐作品。 好的，那其实就是金贤配过的角色也有一些了，不能说有台量这样的，但是其实也不少。那在这些角色当中，你有没有特别钟爱的一个角色？ 特别钟爱的呀，其实是有的，但是这个角色呢暂时还不能讲，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在之后的这其实很快了，应该大家就会知道是一个新的作品的。 可以提前预告一下， 对，可以提前预告一下，就是某一个作品，然后之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一个很好的作品。然后这个角色我也非常喜欢。 这是现代的还是古风的呢？ 是。我想想啊，偏我这可以讲吗？应该可以吧。 好了，我知道了，你都被粉丝剧透了吗？ 什么呀？真的不是，大家也不一定知道啊，因为我从来没有。 还真是，大家还真的有人问说，难道是新角色？ 是新角色，所以说才不能讲。 哦， 要等到角色出来，大家自己看到。 那 已知的这些也有很多很喜欢的，比如像最近正在那个热播的一个叫《全职高手》特别篇的这样一部。 我的天哪！ 对，我在里面配这个轮回队的队长周子凯，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这样一个角色。 对，还真的是超级的有魅力， 又强大，然后又长得又好看，然后又有人格魅力的，非常喜欢。 基本上这种小哥哥都有啊。 男朋友了。对，一般这个动漫里面的角色都是这样的吗？ 没有没有。 好的，没有没有哈，就是我们只是就是作为一个个人的脑洞开一下而已。好，大家不要介意，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好，我们今天呢还是以歌手的身份请到金贤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可以去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好，那么对这个金贤呢问一下我们就是关于你个人吧，好不好？ 嗯，好。 对，放心，你不要紧张，我先不会问到感情问题。 没有关系，你可以问我，也可以，我就说不知道啊。 这不知道。对，好吧，那如果我问你，你感情问题，你对待爱情怎么看？你是说不知道是吗？ 我觉得对待爱情吧，四个字，顺其自然。缘分到了就是你的，缘分没有到的时候，刚这个是几个意思？ 对，我是想说这个是个万能的回答。 没错没错， 对，真的是哦，顺其自然。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它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缘分往往是在你最没有在期待的时候，它可能会来。 哎，还真是哈。对，那你有喜欢的类型吗？ 喜欢的类型啊，就喜欢比较。其实这个我觉得，其实在很多这都有大概讲过，就是比较活泼的，然后 活泼的，就是不是御姐型， 大方，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比较大方的这种。对对对。 御姐、女王、傻白甜，你如果要是 选择一 个 的 话，其实都不是。 我喜欢小清新，可以吗？ 可以可以，小清新。哎，有没有某一个漫画中的人物是你的这个剧就是会比较符合你的理想型？ 漫画中的人物，我得想一下。漫画中的人物，哎呀，好难！一时之间， 行了，你不用想了，大龄女子就是我，我举手，我就是我。 还有这样自己。 对，我跟你说，这是粉丝的心声。 我觉得 好了，这个问题， 粉丝真的很会参与这个。 对对对，真的，大家都这才能表现出来。 大家太捧场了，大家太捧场了，谢谢大家。 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自己的人气有多旺。 谢谢。 好了， 谢谢 各位的这个捧场哈，我，好的，瞬间金贤多了好多个后宫。 真的吗？ 对， 谢谢。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唱下一首歌。这终于等到十二月了。 要等到十二月了吗？ 对， 那好吧，我就是，我今天想说，我就知道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想要听这首歌， 所以你要傲娇一下，不唱这个是不是？ 怎么那么懂我呢？我后来准备的时候呢，我就说，那好吧，那我就把这首歌带过来，然后呢，就是能够让大家听到这首歌吧，也算是也正好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台里面的直播这种节目，然后我想把我自己这首很好听的歌带过来。 OK， 太棒了！这样的话，我们很多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这首歌是在我去年出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名字叫《十二月的盛夏》。 对，十二月的盛夏。对，哎，这个是很矛盾的一首歌名。 没错。 是，待会儿我们可以讲讲啊，这个渊源。 没问题。 十二月的盛夏，来自金贤，准备好啦。 那个山那边的朋友会唱的，跟我一起唱。 好，让我看到你们双手。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其实也看不到。 没关系，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你的双手，哎。 对，让我看到你们的六六六。 十二月的盛夏。天晴，有时落雨，有时候两双脚在雪地上写一首长长的诗。他这样说：从前以后，所有孤单的时间，你不必再害怕孤单。我们相遇在夏天，你爱的季节，此后的冬日都变得热烈。想陪你看素雪与静谧的星河，想听你谈刚读完的书册，比路边的猫窝，抱枕和桌上两杯热可可，想送你 曾憧憬的生活，怀抱单薄却足以相拥的几何眉目清澈，藏着无边光热仲夏夜的萤火，何时飞入了冬日的恋歌，十二月末盛夏未过。挫折，有时候猫咪告密说你赌气却还在想念我，是真的吗？也许如果那么柔软而青涩，心像进了迷的云朵，我们相遇在夏天你爱的季节，此后的冬日都变得热烈，想陪你看新年夜绚烂的烟火，想听你谈曾梦到的王国，墙上的地图册，复习莫里亚旅行的列车，想给你最喜欢的生活，怀抱淡薄却足以相拥的几何眉目清澈，藏着无边光热仲夏的萤火，早已飞出了冬日的恋歌，十二月末盛夏未过。 哇，十二月的盛夏、嗯、这首歌好甜呢、啊、感觉空气中当中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 一种粉红色的感觉、嗯、 真的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瞬间拉回了一个年代， 真的瞬间拉回到了这个老阿姨的年代，夏天悄悄过去， 有夏翔明明 对，哎，你报的年龄， 对对对 你居然能接上， 我也会唱 好，这个十二月的盛夏哈、嗯、就是我听到的感觉，就是虽然说十二月是冬天，但是因为有了你也有这种爱情的热烈，仿若回到了盛夏。 对对对、嗯、大家都这么讲，因为其实、这首歌的当时的作词他其实只是因为自己想一个、嗯、就是跟我商量的一个主题，但其实他并不知道、 哦、 因为刚好我的生日也在十二月份、嗯、然后所以呢、 哦、 就是就写出来之后我觉得哎，对我来说就更有意义了， 是吧、嗯、给他一个粉红的回忆， 给他一个粉红的回忆没错， 对，哇，谢谢大家，真的是粉红的回忆来了，因为都是粉红色的小星星， 哇，好棒， 哇，谢谢这个各位迷妹们哈，各位宝宝们，各位金主爸爸们好了，那么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嗯、当然我们还有时间，还有一首自己的歌要带给大家， 还有一首歌，哎呀，时间过得好快，都已经唱到最后一首歌了，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没聊够，没有玩够，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下次再来， 那肯定一定要的， 下次现场配音 好，没问题 真的吗？ 那我们说好了， 对，说好了就这样哦， 好的， 对，我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挑战的角色， 好, 好, 好， 没问题，那这样下次让大家也可以有一点期待 对啊，其实这个我们可以预约一下，然后下次还是提前征集一下我们大家的这个想法哈，你们想让他配什么，然后我这边就准备什么 哇哦，这么劲爆吗？ 对啊，让他挑战极限好了，只要是我们能够播出的，然后我觉得都可以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嗯，对，我们能够播出的啊，嗯， 没错 对，好了，这个奶一下时间的长河， 哇哦， 这个我觉得、嗯、还真是啊，好快。那最后我们先来把自己的歌唱出来。好 的、嗯。然后最后这首歌呢，就是在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然后这首歌对我来说也是很有一些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它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 哦，真的？ 是的。 太棒了，这首歌很温柔，很浪漫嘞。 很温柔，很浪漫，而且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对，嗯、好，大家知道是哪首歌了吧？ 月光送给大家。 是的、嗯，是月光。好，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送给大家了，就是来自金贤的《月光》。 海相拥，几点荧光洒满星空，还有那些点亮思念谁记忆中的萤火虫，风还在跟着钢琴轻唱着那西拉拉嗦，忽然之间森林深处有谁在舞动，时针滴答滴答滴答波动，树叶沙啦沙啦陪着微风，午夜精灵翩翩起舞在月光洒下的朦胧，那月色下的晚钟在悄悄地拨动，你的模样你的笑容都消散在风中，那记忆中的梧桐在沙沙的作声，等到月光肆意倾洒还能否再相拥， 对，这是最后一首歌了，怕待会儿来不及说结束语，那还是要提前说一下，谢谢金贤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谢 谢， 也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活力 Music，我们相约下一次好不好？好，咱们 一定要相约下一次， 是的，好了，也谢谢各位宝宝们的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在跟着钢琴轻唱着拉西拉拉西，忽然之间森林深处有谁在舞动，时针滴答滴答滴答波动，树叶沙啦沙啦陪着微风，午夜精灵翩翩起舞在月光洒下的朦胧，那月色下的晚钟在悄悄地拨动，你的模样你的笑容都消散在风中，那记忆中的梧桐在沙沙的作声，等到月光肆意倾洒还能否再相拥，